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这样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我是主持人大佐啊，这里是 FM98.2M927 每天晚上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一下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嗯，那当然大家可以通过呢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嗯， 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好久不见了啊。其实不算好久、 没有，我跟你好久不见了，但是我上周末才来过 啊。就是 对，一周前才来的。 于浩 没赶上。 大佐和徐冉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大家好 啊，子欣今天来啊，要串一个这两年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角色啊。我们下半时段要围读的剧本呢，就是《夏洛特烦恼》。 好， 可以说麻花团队呢，这两年在这个电影院线市场上是特别特别的引人注目。 嗯， 第一部《夏洛特烦恼》的时候好像是14亿左右， 对，将近15亿， 将近15亿。现在《羞羞铁拳》眼瞅着也是奔着20亿， 马上20亿了、 这个非常非常可观。如果两部其中还有驴得水，这两部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确实特别可怕。对于这样一个，你说的是年轻团队也好，在影视行业是个年轻团队，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表演舞台上，在这个戏剧舞台上已经磨练了10几年的这么一个团队。 是是是。 所以说这种厚积薄发，刚才我和田导还在说这件事呢，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羞羞铁拳也好，我们要唯独的这个夏洛特烦恼也好、就是他们这个表演是相对夸张的。 对， 在舞台剧上，包括像子欣有感觉，在相声舞台上也是，大家这个肢体语言啊，包括这个度啊，会稍微放开一点， 对， 因为你面对观众嘛。但我们 喜剧你是要夸张表现给大家， 对，但是我们影视剧的这个作品呢，它要求相对收着一点，更生活化一些。 嗯、 所以说，只有他们这种身份和磨练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技能，一个这么夸张的方式在表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大家还能真挺能接受。但如果换一个其他的大家很熟悉的影视演员以这种方式呈现一个作品的话，大家可能就不接受。哎，这个是有点这个臆测啊，也许大家也很接受。 对对对，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很与众不同，有他们的特点。 对，确实挺不错的啊。尤其这个，这前两天还陪着家里人去看了一下这个铁拳啊，现场这个笑料还是挺密的。大家还在说呢，不就段子集合、小品集合吗？这也是我们现在影视的一个让人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吧。我觉得下半时段咱们拿一点时间，可以聊一聊对于这类电影的一些体会和感受。 好，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小五当官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啊。这个播放平台呢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3905万人。这个话说呢，这个民国初年卧龙县的新任县长江行进，这仨名我研究了半天，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叫 江行进 还是江行进啊。说这个江行进呢刚刚上任啊，就暴病而亡，夫人刘惠帝呢找了个长相酷似他的平民王小五啊，这个雇他冒名顶替去当县长。这个小五呢天生愚笨胆小啊，安分守己，因为有祖训不愿意当官，但是呢迫于这个刘惠帝的威胁，也不愿丢了小命，只好违心去这个从之啊，然后再择机逃跑，却又被这个汉妻田大红死死的按在了这个县长的位置。 你说不当官就不当官啊，媳妇儿不干， 媳妇儿肯定不干。你听这名田大红， 啊，这个要这个 挺汉子的啊， 对，要这个小五呢，这个光宗耀祖啊，这小五也没办法呀，只好无奈的当了这个假县长。 嗯 啊，但是面对这个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呢，他是一度迷失，贪生怕死，做了这个亏心事儿，而且这个断案也断错了，还害了百姓。 嗯， 后来在这个田大红的一顿修理之下啊，良知回归。 这媳妇儿挺厉害呀啊， 你说让当官也是媳妇儿，不让当官也是媳妇儿。 嗯 啊，这个一步步的走上了造福百姓的为官之路啊。这个该剧开播以来呢，成绩不俗，喜剧明星的加盟也是功不可没，充满了这个东北地方特色，而且这个喜剧大咖云集，比如说这个文松啊、杨树林、宋晓峰等等，这个很多重要的主演都曾在这个喜剧综艺节目上舞台上有过这个精彩的表现。这次加盟小五当官也是引得大批粉丝前来围观，尤其是这个赵四儿 啊， 刘晓光也是在剧中叼起了重担啊，一个人分饰真县长和这个假县长两个角色。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高能医少》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627万。这个讲述了透视有透视能力的男主角阴差阳错考入了这个史上最强的顶级医科大学，与宿舍的几个兄弟呢在医学院一同成长的热血故事。该剧是由沈腾监制并出演的啊，魏大勋、李新云、范甜甜、李泉、孟广美、倪虹洁等等主演的一部青春爆笑医学网剧啊。这里面几个名字大家很熟悉啊，李泉啊、孟广美啊、范甜甜啊、倪虹洁啊，都是很熟悉，当年也是非常活跃的主持人呐、演员呀、 对，都算过气的了。犯过小过气，小过气。 你看看看看，说话多过分。 啊，他说的，他说跟我没关系啊。 对啊，田宇导演说的啊，过气演员啊。 那嗨， 这里面沈腾扮演的是神秘那个心理学教授，在最新播出的《精神病院历险记》中的精分的搞笑的形象让人捧腹不已。这高能医少呢，上线以来呢，一直是以主演们逗趣啊、魔性的这个花式表情包啊，被人评为这个表情包剧啊。不少剧粉也表示呢，这个承载了他半年的这个表情包。此前一组11专用表情包呢也获得了大家的一个巨大的反响，成为这个斗图的必备系列啊。为了表情包的喜欢表情包的这个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剧。 对，这一部剧已经变成了一个表情包了啊。再来说第三部网剧啊，叫做《贴身校花之君临天下》，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但是播放量达到了121万。说这个夏诗涵呢，在父亲死之后独自支撑着夏氏集团，却在公司受到亲人的排挤啊。她的男友唐宇也因为她的这个忙于工作而提出分手，但是这个时候呢，恰逢这个魔王君临苏醒啊，四处寻找神之心啊。但是这个夏诗涵呢，作为魔王前世之缘雨烟的转世，神之心呢也就隐藏在他的体内。君临呢想要拿回这个东西啊，但是却发现夏诗涵却会因此这个就是却因为这个神之心有生命危险、为了不伤害夏诗涵呢，这个君临就化身为教授隐藏在他的身边，防止神之心黑化。哎呦我的，想想这个剧情确实有那么一点儿绕 啊， 绕来绕去的。 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我也没看懂，无所谓。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夏诗涵呢，身边也是意外不断啊。这个君临多次出手相救，也是渐渐对善良的夏诗涵呢产生莫名的感情。君临呢以心理咨询的方式鼓励夏诗涵坚强的面对困难，两人呢也是在长久的相处之中产生了好感。 嗯，好，这部剧呢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贴身校花之君临天下》。天下这个夏呀是夏天的夏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网大是不死镇的秘密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38万。影片主要讲述了侦探苏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意外的得到了关于失落千年的古迹不死镇的一个线索。为了解开这个身世之谜啊，苏杰与这个不死镇的守门人莫晴签订了生死契约，展开了命悬一线的这个冒险旅程。那在这个生存法则已经完全颠覆的一个非常诡异的小镇呢，苏杰识破了这个镇民们为了永生而陷入的一个陷阱，同时呢发现自己也早就陷入了幕后黑手的连环阴谋之中。那在这一连串的危机中，苏杰能否找到他失踪父亲的下落，他和不死镇的纠缠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不死镇的秘密。 对，第二部网大呢叫做手机癌患者啊，播放平台在优酷，但是播放量达到了20万啊。这个影片讲述了一个宅男啊，因为这个长期在家沉迷手机被家里人催婚，在第一次相亲当中呢，双方就将约会地点定在了墓地。 随后呢发生一系列啼笑皆非的闹剧，无奈他只好向家人坦白，其实在手机上已经交了一个同样喜欢玩手机的女朋友啊，尤嘟嘟这名起的。两人决定私下见一面啊。这个该片呢作为国内首部反映手机癌现象的电影，活灵活现的为观众描绘了当下人们沉迷手机冷漠社交的画卷，并且啊这个旗帜鲜明的传递了剧作低头族倡导世界无手机日的精神理念。 好，今天这个剧和网大呢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儿啊。说这个手机啊，这个患者，田导平常对于手机依赖性强吗？ 强，我现在都颈椎病了 啊。 对，老那个低头。 你这手机的电能停一天不？ 不行， 不行是吧？ 充电玩呗，反正 对，反正有充电宝， 充电宝 啊，走到哪都有带个宝 啊。大家对于手机的依赖呢，这个也就是这个激发了这个充电宝的市场啊。子欣平常对于手机的依赖性强吗？ 还好，我老顾不上看，就是 顾不上看， 太忙 忙呗。 但是我确实新创作了一个类似于这方面的 相声 作品， 啊， 也是确实这个现象，大家身边都有这个情况出现。 对， 包括吃饭的时候都玩手机啊，拒绝聊天啊，拒绝正常互动啊，去玩手机。 你看大家聚会的时候， 对，其实特别不好，我认为。 原先还谈笑风生呢，结果现在呢，大家一人抱一个手机，就感觉突然间啊，朋友之间面对面的还通过手机上去交流，突然间觉得大家交流方式发生改变之后，那个感情啊，大家那种相处的方式有些变化。 对，人的感情其实还是要面对面的那种语言交流去更促进一些。 大头怎么样？ 对，我呀就是真的手机癌这个事儿啊，我昨天晚上跟我朋友一块去唱歌的时候，一大帮年轻人，就是想想在 KTV 那完了，那肯定是啊， 原来的时候应该多嗨一点， 对， 大家喝酒唱歌对吧，但是昨天我一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低头玩手机。 既然他们都对手机很依赖，到我这儿呢咱就不说了啊。行， 好， 咱 们 过去 了 啊，过去了， 也挺依赖，也挺依赖啊。 今天我们要唯独的剧本的是夏洛特烦恼啊，其中一首主题歌送给大家，一次就好。 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 臣。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鹅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我是主持人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对，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 对， 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嗓子这么哑， 不知道刚才怎么热的， 沙哑派就沙哑派。 我们这屋啊，它确实有点热啊。 上回书说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是非常的热。 好，听声就不用介绍他了。 哎， 青年相声演员子欣。 哎，大家好。 这个我们这个全平台可视化之后啊，这个直播间里这个灯比较足，跟我们平常这个电台直播间啊，这个照明环境不太一样。 对， 当然了，它这个照明环境呢也比较容易突出我们的弱点。你看，像我们这个脸型呢是越来越圆了， 对 啊，像这个子欣脸上这个一点小黑痣啊什么的也都看得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女主播都特别注重在上节目之前对自己进行点打扮啊， 所以就都不来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的是四个男的。对，今天是四个男人呢，我们就来一出全是男人角的戏啊。虽然这个戏里面不是全是男人角，但是我们这几段几乎都是男性啊。就是夏洛特烦恼的一共三段。一开始在这个秋雅的婚礼上啊，这个王老师啊跟大家聚在一起， 经典的片段， 在这个损着夏洛。第二段呢，就是夏洛醉酒之后刚刚穿越回啊当年啊，这个跟王老师发生了冲突。还有就是在这个电影的中段左右吧，40分钟左右，为了摆脱马冬梅呢，夏洛在游戏厅劝说这个大春去追求马冬梅，还提醒他在涨价之前呢赶紧买房子。 买房 子。结果呀，这房涨太快了，涨到3000多块钱的时候，咱们直接卖了。我们听一下原声，从中呢，我截取了几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原声，有助于我们一会儿的剧本围读。 老王，听说因为收礼被学校给开除了，他很有脸。 你还记得我吗？那年冬季长跑，我跑第一。 第一。 那年过年，我爸去给您送了一个索尼收音机。 张扬， 啊，那老师不能忘。 哎，王老师，我爸送的是电视机。 袁华还是这么一表人才的。 老师，我送的是挂历。 那老师想不起来了。 老师不记仇啊！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变化太大了。 王老师，我是孟特，我现在叫孟特娇。 来，坐。其实对你们班的同学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夏洛。 那二傻子现在干什么呢？来，二傻子，告诉老师你干什么呢？ 老师有口无心啊。 夏洛，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说， 闭嘴啊！ 大家伙没心没肺在这儿干，是吧？去，赶紧把你妈干什么？滚出去！ 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呢？你穿的什么玩意儿溜溜去的？你校服呢？ 谁参加婚礼穿校服？ 参加谁婚礼啊？你妈妈又结婚了是吧？不学校那谁呢？你跟谁俩犯驴呢？你妈不来也行，那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啊！把你这封情书啊，给同学们大声的、有感情的念念啊！亲爱的谁？谁是你亲爱的？你说说你啊！你无形中你伤害了多少人？你，啊，让同学们听一听，咱们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犯贱的。你还有脸笑啊？排第一你骄傲啊？我让你念，你听见没？ 不是，大春，我们国家呢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了，将来我国会有几千万的男人打光棍，你觉得包不包括你？ 肯定包括我呀。你这不是废话吗？下落我该怎么办？ 去追马冬梅，就按我之前教你的做，死缠烂打硬泡。你在学校不抓住机会，你以后上社会上更难。 马上就高考了，那我学习怎么办？ 这是你该考虑的吗？大春，我告诉你，你跟别人不一样，千万别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更不能考大学。我跟你妈说，让你妈把供你上大学的钱全部拿出来买房子，买二环内的房子，你妈肯定听你的，谁会跟一个傻子较劲？ 行，就这么定了。 刚才就是把这三段啊都从中截取了一些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那咱们分分角吧，田导来。 田导有一个角色当仁不让。 对啊， 因为重名。 他跟我一个名，他也叫田宇，那我必须得演他 这 个。 就是演王老师的这个演员啊， 演演 他叫田宇、 哦、 跟咱们田导是重名的。这个田王老师太带戏了，我真的觉得 是我 特 别喜欢这个。 特别特别棒，演的太到位了啊。子欣。 嗯。 来下落吧， 没问题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喜剧是相通的， 对，喜剧相通，喜剧相通啊、那个子欣来下落，那剩下这些杂七杂八就咱俩了， 其他人就是你俩了 啊、比如说这个袁华呀、张扬啊，他俩交差不多，你来 行。 那除此之外，剩下我来。 好嘞， 好吧，那咱们就听田导的一二三。 好，来准备来啊， 咱准备开始啊。 好，大家看好自己的角色。 嗯， 哎，三二一，开始。 内心独白，我心里。一直偷偷藏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秋雅。上学的时候他很出名，是全校公认的校花，而我更出名，是全校公认的校花。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最后都会嫁给一头猪。虽然今天的主角不是我，但是我要穿得最帅气，成为全场最能配得上秋雅的男人。我要让他在最重要的日子里灵光，我要在他最重要的日子里灵光乍现，然后永远消失，成为他记忆中永远触碰不到的男神。但悲催的是，我居然跟司仪撞衫了。 哟，你看呐，秋雅真漂亮，哎，不愧是咱们校花啊。 哼，我不觉得，那上学那会儿我要是女生的话呀，还不一定谁是校花呢。 哎，孟特，你以你的视觉，你觉得咱班男生现在谁最帅呀？ 也就你袁华还能看看吧，除了袁华呀，咱班这帮男生都没人样了，一个个的。你瞅瞅那张扬，人如其名，我跟你说呀，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显摆那块劳力士手表和那个爱马仕的裤腰带。 这都几点了还不上菜呢？我这裤子都饿掉了，还好我系着这裤腰带。你看这显摆，至少证明人家有啊。你再看看那货， 哎妈呀，他干啥呢？夏洛， 他现在怎么跟神经病似的？你说这马冬梅不缺胳膊不少腿的，怎么就嫁给他了呢？ 夏洛，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这让你少喝点酒这么费劲呢，不给面子，你别让我拿皮带抽你啊。 一抽脸上就是个 H。虽然说你现在咱们班混的最出息的，夏总，这个别笑，我说的不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啊，你夏洛年年同学会连面都不露，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我一直在筹备我的演唱会，实在是太忙。 哎呦我的天哪，夏洛出息了都要开演唱会了呢。哪有那么多同学去听啊？ 嗯，都是过去的事儿，我先干为敬。 好。哎，夏洛，你媳妇儿马冬梅呢？ 哦，冬梅跟她姐们去瑞士自驾游了。 这时候王老师来了。 同学们别来无恙啊，你们这个班有情有义，想当年老师家的家用电器还是你们班给凑齐的呢。 哎，老师，老师你还记得我不？ 你是 那年冬季长跑我跑第一。 第一， 我爸去年还给你家拜年，还送了你一台索尼收音机。 张扬，老师不能忘。 老师，我爸送的是电视机。 啊，袁华呀，还是这么青春靓丽。你们几个呢？送的是挂历呀？那老师想不起来了。啊，不过老师不记仇啊。哎呀，你们这些孩子，眼看着变化太大了。 王老师，我是孟特，现在叫孟特娇。 啊，那年听说你去泰国做了个阑尾炎手术啊？ 对对对对对。 那以目前呈现的效果来看，切的不一定是阑尾吧？ 哎呀，老师你误会了，阑尾也切了。 都坐都坐。哎呀，都出息了。其实你们这个班呀，老师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夏洛。老师今天高兴啊，给你们爆个料。你们记不记得夏洛有一回上课写了一首情诗被我发现了，我让他念，结果他给吃了。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情书是写给谁的呀？ 那不是写给马冬梅的吗？ 老师您记错了。 你知道什么？我是当事人。那情书是写给人家秋雅的。那二傻子现在干啥呢？ 哎，王老师，那二傻子在你后边听故事呢。 老师，这杯酒我敬您，以前不懂事让您费心了。 哎呀，这个变化太大了，老师有口无心啊，有口无心。 好，哎，镜头一转，夏洛穿回了自己当年读高中的学校。 你妈呢？我不是让你把你妈叫来吗？滚出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是 怎么的？在这装失忆呢？ 是梦，又做这个梦了。哎，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夏洛，我告诉你，少跟我这儿扯这套啊！大家没工夫跟你陪着玩，赶紧老老实实把你妈找来。 哎呀，好逼真啊。 哎，等会儿，夏洛，我让你回去了吗？你校服呢？穿了什么衣服流里流气的？ 谁参加婚礼穿校服？ 哎呦呦呦呦呦，参加婚礼去了，参加谁婚礼啊？你妈妈又给你找了个新爸爸呀？哎，你瞪谁呢？你跟谁俩这犯驴呢？造反了是不？ 怎么还能感觉到疼呢？ 疼啊，那老师轻点啊，老师给你做个大保健啊。不找你妈也行，那你自己做的事儿自己解决。来，给同学们有感情的大声朗诵一遍。来来来，念念念念，亲爱的谁？告诉大家谁是你亲爱的？念，给同学们念念，看看咱们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写情书的。你还有脸笑？排第一你骄傲啊？我让你念，你听见没？念，念。 不在我梦里，我还能让你欺负我？你这大傻子二傻子，天天我们就有前途了，我们将来成为废物全是你逼的。 你敢打老师？你敢打老师畜生 啊！傻春，你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夏洛，你怎么能打老师呢？ 谁踹的我？刚才谁踹的？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袁华跑去找校长去了。 镜头一转，来到了游戏厅。夏洛为了摆脱马冬梅的追求，劝说大春去追冬梅。 大春，我们国家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了，将来中国会有几千万男人打光棍，你觉得这里包括你吗？ 肯定包括我呀，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我该怎么办呢？ 去追马冬梅，就按我之前教你的办法，死缠烂打，硬泡，别犹豫，在学校不抓住机会，到社会上你更没希望了。 那眼瞅着就高考了，那我的学业怎么办呢？ 这是你该考虑的吗？你考虑的太多了。 大厨你记住，你和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更不要考大学。让你妈把供你上大学的钱全拿出来买房子，买二环里的。你妈妈那么惯着你，你说话肯定听。 就这么定了。 你是夏洛吗？滚出来，有人找你。 你们干什么？ 滚 滚滚就滚。 看， 哎呀，我觉得大傻春好开心。 对，你演那大春最好，就像 啊，我就不说你像王老师了，这个王老师好。哎，其实咱们真的可以聊一聊啊。就是这类的电影呢，我们当时就是有一种感受，包括《夏洛特烦恼》，就是刚上映之后看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开心啊。咱们首先说它的喜剧效果呀，各方面，包括票房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也有一种声音，包括这个声音也很主流啊，就说它更多的是就把他这个舞台剧搬上来了，各种段子集合啊，各种小品一段段小品接在一起，成就了这样一部电影。好像跟我们传统中对于电影这种就是影音技术艺术的来讲呢，区别还是挺大的。那对于这一点，田宇导演当时看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是先看的话剧 啊， 对，在电影没拍之前我就把话剧看了，然后他改编成电影以后，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火，但是虽然原版也挺好看的，但我是觉得像这种电影，本来现在电影市场就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样的类型都应该， 对，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一类去看，像之前的这种《战狼》这种题材，之前的《美人鱼》《泰囧》包括现在的这个《羞羞的铁拳》，其实什么样的类型都应该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主流的声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太希望所有的观众都只看喜剧， 是 因为电影它的类型非常丰富嘛，悲剧就不说了，还有什么文艺片呀，还有各种各样类型的类型片，但是他们都没有喜剧这么受市场欢迎，然后现在就当一部喜剧火了以后，很多人就趋之若鹜，都去拍这个喜剧，所以最后你看到的结果就是很多好的电影都没有产生，就大家预想的没有，然后票房高的呢，就往往就是那么几部，就那么几个人，这么几个团队来做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样不是很好，不利于这个电影的长期有效的发展。 市场还有一定的冲动性的， 就是包括我们真的也看过很多特别经典的电影啊，然后咱就不拿当年这个什么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啊，蝙蝠侠这诺兰的一系列片子来比，大家可能真因为诺兰其实一个纯商业片导演啊，这在商业上非常非常成功，就包括詹姆斯·卡梅隆等等的啊，但是也有很多像库布里克等等这些大神级的人物呢，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出现更有深度的，在艺术观感上艺术水平上更高的一些电影，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刚才田导所谈到的这几种类型片呢，在电影上市场上院线市场上是比较成功的，就大家就害怕会不会将来就是大家希望看到艺术水平更高的电影会不去做了，因为这种电影又赚钱，可能看起来操作难度又没有那么大， 对， 这是大家一种担心。你像子欣是从事，咱们也是跟喜剧相关的啊。 我觉得可能是 相声演员。 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审美疲劳有关系。可能大家看惯了那种大制作、大手笔的那种声光电运用的特别好的那种电影，突然你来一种这种清新的喜剧，让人看完了心情很愉快。可能对他这个电影不是那么挑群体，可能是每个群体到我这都能够享受到快乐，可能这是它的优势所在。比如说可能像战狼，我对军事题材感兴趣，我会更去买账，我会更说得好，可能我会对某一方面有兴趣，我会关注这一方面的电影，但是像这种轻喜剧它打的面比较大，可能它的观众群会比较广泛， 就像在春晚上的小品一样， 对，一个意思。 对，你必须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品味。 比如春晚上也有京剧啊，是不是国粹啊，也有很多这个就是歌唱家等等的，但是有些时候小品 最抓人 是在这个春晚这个舞台上最抓人的，它也跟这个时机有关系。你比如说《羞羞铁拳》现在是上在这个十一这个假期嘛，那大家就是带着家里人一起乐乐呵呵的，因为现在看电影呢，有很少有像田导这样的特意去看电影的了，大部分这都伴随着一天的娱乐活动， 对， 逛商场啊， 吃 饭啊，聚会啊， 然后 看等等的。大佐对这类的片子怎么感受？ 其实我 年轻人很年轻。 那个，因为麻花他的所有的话剧我都看过，我是一个忠实的麻花迷， 忠实。 对，就是真的，我住在东边，然后最开始麻花还没那么火的时候，我就跑大西边的海淀剧 看， 对， 后来是地质礼堂了，是吧？ 对，他好几个地方， 对， 然后我就 跑这么远我就去看他们的剧。然后夏洛特烦恼是我唯一的一部没看话剧直接看电影的一部剧。但是、怎么说呢，可以说他是把这些成类型的段子呀包袱呀就是捏吧然后就直接搬到电影屏幕上来了。或者说他用一种其他的比较新的手段，在当时的那个电影市场没有的这种手段、他用这样一下就是给它重塑起来了，然后大家哎发现眼前一亮，然后包括年轻人啊，就是不仅包括我们这类年轻人，就咱们这类年轻人， 对对对、 太爱听了，你 这太广泛了，这也 再看看王哥每次怎么对待我啊。 对，就是它可以分几个年龄的层次跟跨度，你就比如说它在整个电影里边的这歌曲的配用， 一剪梅啊， 哎，对，一剪梅啊，对啊，我那个时候也会听一剪梅，然后 你到底多大岁数？ 隐瞒了年龄， 这个绝对隐瞒了，你不要因为长得 没听过。 对，所以我觉得他当时能火，应该是他给好几个层次的定位都已经特别准确的定到了那儿。我给你这个年龄层次定位的就是给你听那些老歌，或者是说给这些刚刚毕业的人，我就让你改。 你比如说他当时回去那年是97年， 对、 恰恰当时我是第二年高考，就对当时、对当时整个他那个环境和他的所塑造的那个 场。 特别特别熟悉， 对，就感觉发生在自己眼前， 一下代入感。 他塑造得很准确，是吗？ 对对对，我一当时看到他那个就是街道那个布景啊，然后那个路边的这个音像店所放的音乐呀、还有就是夏洛在这个剧里面所翻唱的各种许巍、朴树的歌 对对对 就包括他那当时的家具摆件、电视机，就是特别特别熟悉，一下把我这个年龄段的先吸引住了、其实就是刚才大佐形容的，我觉得有一个词儿特别适合形容麻花的这几部剧，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他确确实实在现在这个电影市场上得到一个好成绩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意料之外呢，就是票房真的很高。 对， 刚才我们还说呢，西游铁拳这个马上快20亿了、现在刚才田导说应该是咱们 中国电影票房史第四，现在已经是第四了， 已经是第四了， 对对对， 了不起 四了。 这个很可怕，我不是可怕，我说的是成绩很可怕，很惊人的一个成绩， 有点意外， 确实有点意外。就像当时我们说《战狼》一样，是个好电影，但是50集的票房， 这个根本 非常无法复制，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事儿。 对呀、我当时想20亿了不地了，这超到了50多亿。 《战狼》全球票房前100呢， 已经进前100， 全球电影票房 前100， 对， 哎呀，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这是载入史册了，这是， 对对对， 这是比说相声挣得多，这个， 你赶紧转行吧， 我别了，我这更得坚守了，对对对。 那田雨导演对于现在像这几个类型片的这样的一个票房的这么一个结果，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也不能为票房来定这个电影的 好坏，对对对， 这是肯定的，这是 咱就很简单，你把夏洛特烦恼也好，西游铁拳也好，跟我们就比如说大家随便在豆瓣也好哪搜一下这个电影 高分的那种 电影 TOP 前50，放在一起比的时候，它确实要落一些下 风，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不能以票房来定的时候，在你心中评判怎么评判呢？ 反正市场 这问题有点扎心， 这问题有点艰深 啊。 他被因为不老百姓的口碑， 对，他就是一个市场，一个市场行为嘛。然后，但是确实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你可以在你的作品里面也加入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真值得思考。为什么思考呢？我觉得电影市场啊，包括观众群的一个喜好和观影习惯，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的就是包括观众的这个成熟度，以及对电影的这个欣赏水平和他的喜好，人群的分类也是在慢慢进步。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也说中国固定的观影群众呢，在院线看电影的是2000万，现在可能已经涨起来了，3000万左右吧。就是说，固定的有看电影习惯的只有这些人。如果慢慢的这个人群在扩大，大家的这个口味和喜好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进步的话，相信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在进步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就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像我们所看到这几种类型在这个阶段大行其道，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慢慢的随着大家现在我们这评述这3万多块了，这个大概是一天得涨几百块吧。 对对对对对，增长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包括我们观影群众也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数的基数的比例也非常非常大。慢慢随着对大家对电影的这种喜爱，对电影的这种需求和水平和要求不一样的情况下呢，中国电影的市场呢慢慢也会丰富起来，更多的大家喜好 靠的类型片呢也会出现。那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夏洛特烦恼》，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啊。最后呢，送给大家的还是就是《夏洛特烦恼》中的一个主题歌，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送给大青年广播带来的节目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大佐， 明天见。 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善良的心。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